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介绍各种涉及到房屋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两起案件。首先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借名买房的案子，之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个转租房的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涉及到借名买房的纠纷，我们跟大家讲过不少。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个啊，是姐姐这个借弟弟的名字来买房，结果最后呢，却因为限购引发了纠纷。这和限购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下面呢，我们请到法官把这起案件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梁瑞诗法官。梁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原被告是一对姐弟，原告王女士是姐姐，然后被告王先生呢是弟弟。 那咱们就称呼为姐姐和弟弟吧，这样的话更清楚一些。 在2009年的时候呢，姐姐看上了通州的一处商品房，房屋面积呢大概100多平米，价格呢那时候不是很贵，110多万。 1万块钱左右一平米是吧？ 是，但是呢，因为这个姐姐呢，信用卡存在这个不良记录，可能是有几百块钱没有还上， 就几百块钱。 她是这么说的。导致呢，这个姐姐没有办法办理房贷，买不下来。于是呢，姐姐就跟她弟弟商量，能不能用她弟弟的名义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呢？然后弟弟想了一下，这毕竟是姐姐的事情吧，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呢，姐姐又不放心，想一下，就两个人要不签一个协议吧。于是呢，就签订了借名购房协议。在这个协议是这么约定的，由姐姐自行承担房屋的首付款、还贷、装修等一切费用，房屋的所有权人呢登记在弟弟的名下。这个协议签订之后呢，姐姐每个月都向弟弟的房的这个还贷的账户转账，然后呢，现在这个房屋也一直是由姐姐居住至今。 他们在这个姐弟俩签这样的一个协议的时候，说这个房屋的登记的所有人是弟弟是吧？他有没有写比如说那实际的所有人是姐姐呢？ 有写， 就是，有写是吧？ 它里面的内容是说登记的是在弟弟名下，但实际上这个房屋是归姐姐所有， 而且也写了姐姐来居住、姐姐来还贷、姐姐来负责这个交所有的费用是吧？ 是的， 这些都写了， 就一切都与弟弟没有关系，除了把它登记在弟弟名下之外。 那这不就是一个借名买房吗？ 是的。 那么从2009年到2015年的时候，姐姐也是按时打钱，按时还贷，姐姐也是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吧？ 是的， 都是相安无事的。 对，这个姐姐和弟弟反正之前也是商量好了由姐姐来居住，而且呢从姐姐提供的那个银行的交易记录里面也能显示每个月这个姐姐都可能往弟弟的账户上打个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不等用于还贷，这个记录也是从09年到现在一直都有的。 那看来姐姐还是很按时的来还贷的是吧？ 是的。 那后来到底到15年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到了15年的时候啊，这个北京通州区就开始了房屋限购。 嗯， 由于呢这个姐姐不是本市的户籍，而且呢、没有在通州近三年的连续交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的证明， 嗯， 这样呢导致这个房屋没有办法过户到这个姐姐名下。现在呢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 嗯， 姐姐有一套房但是没有办法落户，弟弟呢因为名下有房虽然不是由他居住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购买新的房了。 弟弟是北京的户口，通州户口是吗？ 弟弟也不是、 也不是。 但是在09年的时候、弟弟虽然是外地户口但是也能够购房、当时还没有这个限购政策。 哦，那弟弟在15年的时候有购房资格吗？ 15年的时候这个、 出限购政策以后 应该是也没有购房资格了，但是在09年的时候、他买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就出限购政策以后就是没有办法过户到姐姐名下。 是的。 啊、 然后现在呢就是姐姐和弟弟也都涉及到这个成家立业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对于相关的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的问题可能双方都觉得需要进行处理。 嗯， 于是呢姐姐呢就把这个弟弟起诉到法院，就有两项诉讼请求。第一项呢要求确认建明买房合同有效、第二项呢是要求这个将这个房屋过户到姐姐的名下。 他们当初难道签那个合同不是无效的吗？是、是无效的吗？当初签那个合同，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就到底这个建明买房合同是不是无效的、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分情况。建明买房合同呢就是首先如果他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在09年的时候双方呢确实是想姐姐把这个房子落在弟弟名下由姐姐所有，这个意思表示如果是真实的，而且呢没有违反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强制性规定，并且呢没有侵害到国家集体第三方利益的时候，这个一般来说这种建明买房合同可以被认定是有效的。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购买经济适用房、如果一个没有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的人以他人名义然后去买了一个经济适用房，这种情况下这个建明买房协议是无效的。 他们买的那个房子是经济适用房吗？ 不是，就是普通的商品房。 哦，那按照您刚才的说法就是姐弟俩签的这个协议应该是有效的咯。 目前来说呢其实法院对于这些案件也是非常的慎重、所以呢也是要求双方举了大量的这种证据、比如说呢这个首付款姐姐呢是交了当年交首付款的这个发票，能够显示在09年的时候、确实是由姐姐来把这个首付款交给这个开发商，并且呢包括后面说的银行流水它的还贷确实也是每个月往弟弟的账户里还贷、同时呢我们也尽可能的穷尽一切的方法看一下有没有涉及到第三方的这个利益、目前看呢这个案子并没有牵扯到其他的第三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在充分的看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呢、我们是最后是确认了这个建明买房协议是有效的。 弟弟在这个里面是不同意姐姐的请求吗？ 弟弟其实他同意这个姐姐的请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谨慎、因为呢就是尤其是通州出了这个房屋限购政策之后、还是很多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呢特别法院也特别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虚假诉讼、然后想规避这种就是房屋限购政策、想房屋过户、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经过这种就是举证吧、也能看出来它整个合同确实是从09年开始就履行到现在、所以呢应该说这个不是伪造的或者是盗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只能说是一个特殊情况、并不是每一个这个建明买房合同它都有效，这个要具体个案分析、 嗯，对，因为我们法官在审理一些案件的时候会遇到原告起诉完了之后被告说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是的 啊，就觉得好像哎，原告被告是不是商量好了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法官会心里会有这样一种疑惑，所以会一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就会想会不会是虚假诉讼啊，是不是他们会特意就来打一个官司来达到他们的什么目的啊，啊，但通过我们的调查会发现这个案件里面不存在这样的一些虚假诉讼啊这样的情况，是吧？ 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是一直特别的谨慎， 嗯，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姐姐和弟弟打算通过调解， 嗯， 这个最后我们也是没有调解结案，因为呢就是如果 他们想要调解是吗？ 对，他们是想要调解， 哦，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是谨慎处理，所以没有对他进行这个调解。 嗯嗯，那就是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姐弟的矛盾是不是看起来不是很大？ 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也是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 嗯， 但是没有说就是到了这个水火不容的这种情况吧。 哦哦，好，这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姐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她要求确认这个借名买房合同的法律效力的问题，是吧？那么第二项诉讼请求又有没有道理，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那么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呢，是要把这个弟弟的房子过户到姐姐的名下， 嗯，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姐姐明确的说她并不能够提供近三年来在通州连续交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的证明， 嗯， 同时呢她也不是本市的户籍， 嗯， 也就是目前呢这个姐姐呢她是不符合通州的这个房屋的购买的政策的，所以呢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哪怕是诉讼的方式， 嗯， 那也是不能够通过诉讼来就是规避这样的一种房屋限购的政策，所以呢我们最后是驳回了姐姐的诉讼第二项诉讼请求， 嗯， 就不允许这个姐这个弟弟的房屋过户到姐姐名下。 这个官司打完了之后跟没打不是差不多吗？整个他们的状态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呀？ 只能说他们也许在当时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是试图通过这个官司能够实现这种落户的目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呢他确认了合同有效，至少能够证明一点， 嗯， 就是说如果哪一天这个弟弟反悔了说这个房子就是他的，就是他本人的，那这个时候姐姐可以把这个合同拿出来， 嗯， 说这个合同也是有效的， 嗯， 那么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弟弟名下，但是呢姐姐还是享有这个房屋的权限，比如说能继续居住， 还有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啊，这样的话这份合同的效力起码就是坐实了。 对，而且就是如果一旦未来这个通州的房屋限购政策有变化， 嗯， 或者说这个姐姐的一些情况发生变化，例如获得了北京户籍， 嗯， 或者是交纳社保也已经满了足够的年限， 嗯， 这个时候他再要求说要这个弟弟把房屋过户到姐姐名下，这时候应该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讲是过不了户的 啊，是的， 过户是过不了的。 对，目前是够困难了， 弟弟呢名下有房，可能还得现在虽然名下有房，但恐怕还得租房子住，而且呢他也没有北京户口，他想再买房呢恐怕也不容易 啊，是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个弟弟也决定不在北京发展了，就回老家去了。 这个纠纷得到这样一个解决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哈，至少能够确认这个借名买房合同的效力问题。那么您觉得从这个纠纷里面能够让我们大家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那么首先呢就是当我们要去购买一个房屋的时候呢，要充分的了解当时的这个房屋的一些政策， 嗯， 也包括呢就是在我们如果决定了要这个签订借名买房合同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要先考虑因为签订这份合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如果是购买房屋，尽可能的把这个房屋落在这个实际权利人的名下，因为那我们的房屋呢登记在这个有关部门，这个是有一种公示效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人信赖这个登记上的这个房屋的权利人而购买了这个房屋的话，这个内部的这种建名购房协议是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嗯， 也就是比如说在本案中这个弟弟又将这个房屋出售的话， 弟弟目前是法律上认可的这个房屋的权利人， 对， 那这时候只要这个第三方他是善意的话呢， 嗯， 那姐姐不能说我拿出这个借名买房合同要求这个第三方把房屋返还给这个姐姐， 嗯， 这是不行的， 哦，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以后如果在购买房屋尽可能的就是是谁的房屋登记在谁的名下。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抢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抢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通州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房子的纠纷。下面呢，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转租房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刘希露。哎，刘希露，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您先跟大家说说转租房是什么意思？ 转租房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啊，把他房主本人，也就是房产证的这个名字写的那个人， 嗯， 他把他租给了一个人， 哦， 租给了一个人之后，这个人又把这个房子又租给了其他人， 哦， 这就发生了一个转租的关系。其实这个案件一开始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因为就是李先生呢，他把这个王先生诉到了法庭， 嗯， 说他租了自己的一个场地，但是没有给自己租赁费。 哦，不是一个居住用的这个房子， 不是一个居住用的房子，这个是一个物流的场地。 哦， 实际上它是有很多间，它是这个李先生呢，他是把这个很多间的这个房子租给了不同的租户。 嗯， 然后这些人呢， 嗯， 都是在做，比如说可能某几个快递都在这个地方有点儿。 哦， 然后其中这个，这个王先生就是他这些租户中的一个，然后他来起诉他，本身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租赁合同纠纷，但 是因为这个那个王先生没有交租金吗？还是因为 什么？对，没有交租金， 租金， 对，就是没有交租金，看起来非常简单嘛。 哦， 正常来说，他们两个有租赁合同， 哦， 但是王先生没有交租金的话，那正常来说就是应该给付李先生正常的欠付的租金。 哎，对，表面上就看起来这是很简单的， 哎， 很， 哎， 是很清楚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对对， 嗯， 但是一开庭的时候啊，就出现了问题。 嗯， 出现的问题就是王先生说：“我这个钱我已经交过了。” 哦， 啊，然后这李先生就很迷惑呀，说你交过了，你把这个钱交给谁了？我没有收到，你怎么能说你的租金交过了呢？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啊，然后这时候就涉及到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转租房的这个问题了。 哦， 因为李先生啊，实际上他并不是这个场地包括这些房屋的房主， 嗯， 他是从一个朱女士那里把这些房子租过来，租过来之后呢， 嗯， 自己做了这么一个物流的一个场地， 嗯， 啊，然后把这些房子又租给了其他人， 嗯， 然后这时候，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我们平时如果用于居住的房子来讲，那这个姓李的这个人就是个二房东。 对对对，简单，对对，通俗上说就是这样， 嗯， 他就是一个二房东。 嗯，对对对， 啊， 嗯， 然后这个王先生就说我把钱已经给了朱女士。也就是说给了真正的房主。 哦， 然后这件事呢，这个不能光听这个王先生说呀，因为当时法官就对他进行了这个询问，说您说现在这个情况但您有什么证据吗？ 嗯， 然后这王先生说了，说我能联系到朱女士，我可以让朱女士到法庭来。 嗯， 然后所以说那次开庭啊，实际上我们就做了一个终止，就是第一次开庭就实际上没有整个庭审没有结束，然后又安排了一次开庭时间。第二次开庭的时候，这个王先生就把朱女士 带到了这个开庭的现场啊，而且这个朱女士啊也对这个事实，对王先生说的这个事实全部都认可， 嗯， 然后又说出来了这个事情的另外一些隐情。 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个朱女士会直接找到这个王先生呢？ 对呀， 因为之前啊，就是这个王先生这一批租户，他有一批租金实际上已经支付给这个李先生了， 嗯， 但是李先生呢，他把这笔钱他自己拿去投资，他是想我再赚一些钱，然后再把这个钱再给朱女士，这样的话自己不是能赚的多一点？ 对对。 但实际上他这笔投资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呢，他自己就没有钱去给这个朱女士了，而且是不小的一笔款项啊。 大概能有多少钱？ 可能有50多万。 哦，那不少 啊，确实是 不少 啊，有50多万。然后朱女士肯定追着他要账嘛， 对 吧？他租了人家房子，他这个作为这个第一租赁人，他没有给租金，但是这个李先生一直躲。朱女士刚开始是联系，后来就联系不上，然后最后诉到法院来，法院也没有联系到这个李先生。 就是朱女士起诉至法院了，她是原告，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她是原告，她这个事情是在我们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发生的。包括一直到法院强制执行，就朱女士申请要强制执行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的时候，都没有联系到李先生。然后这个朱女士就着急了嘛，自己的这个房子现在又被别人用着，然后又没有拿到钱。 朱女士是知道李先生把他的房子转租出去了， 她知道，她去现场看了，她看到有很多租户在，然后所以说她就这个朱女士就直接到了这个现场，说这个现在租给你们房子这个李先生他已经联系不上了，这个房子是我本人的，如果说你们还要继续租赁的话，要把这个租金要支付给我。然后很多租户呢看到了这个朱女士的这个真实的房东身份，也希望继续在这经营，所以说就把一部分钱，包括之前的有一部分钱还没有给李先生的钱，支付给了这个朱女士。 因为其实租户肯定是想我要继续租嘛， 对，他们认为钱我交给谁其实都一样， 对对对， 因为反正我是租房子的， 对，而且见到了真的房主来讲，那肯定要支付给房主更靠谱啊， 对， 是吧？ 对， 然后就支付给房主了，然后这时候李先生蹦出来了。 对，然后这时候李先生他突然想起来，好像好多租户从他这租了房子，然后房租还没有给够，然后所以说他又跳出来又起诉了，就我们说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件，实际上是有两个案件同时起诉的。 这两个案子都是这两个租户没给李先生钱， 然后都是他们把钱又给了。 那这时候得了，朱女士也来到法庭了，李先生也出现了，那强制执行吧。 实际上呢，就是在法庭上还是达成了一定的一致意见。就是李先生也认可自己欠朱女士的这部分钱呢，就是王先生已经给付朱女士的，他认可是王先生按照已经给他的，就是应该付给他的租金里面扣除。但是王先生是称什么呢？他是说，因为后期已经联系不到李先生了。他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后面还有一部分一小部分的租金他认为自己不需要给了。一个是这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实际上是说了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已经跟李先生达成了一个合议，就说我给到什么时候的钱已经结束了，后面的钱都不需要给付了。然后但是这部分呢就是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意见，所以最后法院就判决扣除已经给付朱女士的这部分，剩余的部分租金可能每个人还有个大概4-5千块钱、然后这个是要给付到李先生的。然后至于李先生和朱女士他们之间还有欠付款项的话，那个还是朱女士的强制执行案件中应该去执行的。 那这两个租户那其实还是和这个李先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房屋租赁的关系。 对对对，实际上还是这样，只不过是什么呢？李先生在他自己失踪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吧？ 他就是逃避， 对，一种逃避。然后在他自己失踪的这段期间，他自己的这个债权，他属于一个怠于行使的一个状态， 是， 就是他没有去问这些租户去要，他又欠朱女士的这个钱，所以说朱女士实际上是自己没有通过法院的这个形式，自己行使的一个代位的一个追偿的这样一个权利啊，所以说这种是法律上也是认可的。 是认可的。 对对，是可以的。 那这部分钱实际上是不是就视同于李先生已经还给朱女士了呢？ 对，是的。实际上他们李先生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对这件事也是认可的。 啊，因为这个钱即使给到他，因为现在法院也对他在进行强制执行， 对， 实际上也是要再给到朱女士的，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说朱女士这个钱，然后在法律上，首先这个是就是可以的，在实际上就是比较简单的来想的话，这个钱如果从朱女士返给租户，再给李先生，李先生再给朱女士，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繁琐也没有必要的一个过程。 嗯，对，但是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呀，这些租户是跟李先生签的这样一个房屋租赁的关系，那这些租户应该把钱给李先生，那现在租户跳过李先生直接给房东了，没问题吗？ 这个实际上根据合同相对性来说，他正常只应该给李先生 啊，对呀， 但是这个债权已经形成了，就是债权形成了之后呢，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他作为债务人，对于朱女士来说他是债务人，在他怠于行使这个债权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说他有一笔钱在这些租户手里，那这样的话朱女士在法律上也是可以行使代位追偿的，也就是代位追偿的意思就是代替李先生去向这些租户来要他们应该给的租金的这部分钱。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只不过这个朱女士她没有通过法律手段，她自己就亮出这个房东的身份，然后就去跟自己去沟通了，把这个事情实际上属于解决了，只不过没有解决的特别完全。 那至于这个李先生和朱女士的纠纷，这个案件的执行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对，这个还要继续， 是吧？ 可能应该还是差个。好像有10万左右吧，还没有给付到朱女士。 其实李先生找不着，这回人也蹦出来了。其实，这时候如果朱女士直接联系执行部门，是可以直接将李先生拉到执行厅去约谈的，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这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的案件中，那个这个朱女士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时候的确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刚来到北京，我可能只租了一套房子的其中一间，但这一套房子呢，实际上是别的这个人从房主的手里租来的。 对 啊，那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只承租一间的这个承租人，他呢是从二房东的手里租来的这个房子，那我呢其实应该直接把我的租金交给二房东。 对， 对， 那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像这个案子当中真的房东啊，大房东自己蹦出来了说怎么怎么着，你要把租金给我，那作为这个承租人是给还是不给呢？ 正常来说，如果他能联系到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二房东啊，如果说这个人都在，而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还没有经过其他的一些诉讼程序的话，他的钱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就是应该要给付这个二房东的， 是吧？ 这个里面有什么风险呢？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在案件中也遇到过，就是这个二房东他的这个租赁协议的期限可能只有一个月了，但是他把这个房子出租的时候租给了其他人，租了一年那这样的情况一旦这个一个月的期限一到，这个二房东假如说他来消失掉然后这几个就是租赁房子这一方联系不到的话那又会产生其他的纠纷。 对啊， 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从二房东的手中来租赁房屋的一定要看好二房东和真正的房主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的期限。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涉及到房屋的纠纷跟大家讲讲房屋租赁的陷阱。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周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